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总的来看，明天早晨气温较低，早间出行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另外，明天天气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主要是回答大家情感问题的咨询，您可以参与进来，也就是可以把您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在节目中来讨论。参与的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在新浪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留言给我，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那么每次呢，在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互动分享的这些问题，我们也会有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就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张冲老师。张冲老师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张冲。 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如果您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可以在22点这个时间打开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在其他的时间方便收听这个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听 FM 可以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张冲老师啊，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个女生今年是27岁了。她说她的这个和男朋友呢相恋有1年的时间了。最近呢两个人经常会有一点点争执。 争执什么呢？ 原因呢是这样的，她男朋友说你总是不给我个人空间。说我希望有些时候我有一点自己的空间。比如说这个周六周日吧，这个女生说，我当然是希望平时工作那么忙，我们俩家又都不在北京。周六周日我不找他我找谁呀？我当然是希望他和我在一起了，而且我们是一对恋人啊，周六周日是谈恋爱和相互了解的时间，我就希望周六周日他都和我待在一起。结果呢，如果他周六和我待在一起呢，他就告诉我说周日他想忙些自己的事情，我们经常为这个吵架。如果我周六我周五约他呢，他说周六他想忙点自己的事情，周日可以和我在一起。反正就是周六周日他只拿出1天的时间肯和我在一起。而我希望的是，平时太忙了，他总是加班，下班的时间又那么晚，不能和我一起吃晚饭。我自己已经觉得我孤孤单单挺可怜的了，为什么周六和周日不能都陪着我呢？就为这个我们俩不断的争执。而且他那句话我觉得让我不能理解，什么叫给他自己的空间啊？我们两个人已经相爱了，在一起啊。他说有自我的空间对他来说很重要。我也想了解的是，男生觉得自我空间真的很重要吗？有了自我空间的那个阶段，他是不把女朋友放在他生活中重要的位置吗？想问一下张冲老师啊，这个我特意找了我们这位 男性嘉宾了解一下男人的心理哈，男人更喜欢有一点自我空间哈。 好的，我就以这个男性的视角，现在我是只代表男性啊，来聊聊这个话题。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关系当中，这位女士啊特别希望自己的男朋友能全心的放在自己身上。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两个人一直在一起如胶似漆，好像那个蜜月一样啊。有俚语叫糖粘豆一样，两个人一直粘在一块儿，是吧？但是咱们想想啊，这种关系就像蜜月，蜜月真的是一直保持着两个人相爱一生都是那个蜜月的状态就好吗？两个人彼此之间不给对方留所谓的那些个空间啊，包括时间上的，还有是空间上的，还有思想上的。比如说，我喜欢什么，你必须也要喜欢什么。我现在想做什么事儿，你也得跟我一起去做这件事儿。这个对对方来说，其实真的是一种很难以让人持久的这么一种追求。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觉得会有一些疲劳。会让人对方觉得有点累。你试想一下，如果你的男朋友每天都要关注你，一会儿打个电话，一会儿给你发个信息，然后晚上还要找你去，不管什么时候是吧，总要见你一面。你试试想想一下，如果这个一直这么持续下去，你自己你的感受是什么样？ 哎呀，要是女生啊，大多数女生都会觉得好啊。 哎，这真的是， 那真是他多爱我啊！你看他时时刻刻都想和我在一起，他时时刻刻关心着我。吃饭的时候，吃饭之前他问我什么时候吃饭啊？你今天吃饭了吗？啊，吃饭之后他问我刚才你吃饭了吗？吃得好吗？是吧？这女生啊，想要那种，就是想要那种被宠爱、被关心。女生所要的被宠爱、被关心、被关注，就是男生的这种黏腻。当然这个事情要过了可能也就、 哎、 也就没那么舒服了哈。 所以说这事儿还有过的那个可能，是吧？比如说刚才咱们举的那个例子，主持人的例子非常好。你吃饭了吗？你吃的是什么？哎，你吃饭的时候你是自己在吃吗？啊，你旁边有没有？那是我的同事。哎，你们同事你们认识多久了？他跟你关系怎么好像说的还啊，是吧？好像还挺坐的还挺近啊，神情还有点很亲热的感觉，就要多问问，是吧？恐怕有很多的彼此的之间的这些猜疑，可能就会从这种没有任何空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就可能衍生出来了，那可能就会给你们的关系造成很多的麻烦。 对，在生活中，在我们后台也真的有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些女生会抱怨男生说太冷漠了啊、总是更多的要自我的空间，觉得这个比如说自己和朋友出去玩蛮重要的，自己去忙自己的事情啊，自己有自己的爱好啊，女朋友和恋爱只是他生活中的那么一丁点儿哈，这样的女生也有抱怨的。那么像现在给我们抱怨的这位女生，我倒是觉得她的男朋友这个时间其实安排的还算合理，她是一个想要合理自我空间的男朋友，就是两天的休息时间，我一天谈恋爱和你在一起了，那么另外一天我可能想会会自己的朋友啊，想来这个自己健健身啊，想这个自己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啊，那这样的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女生呢可能就会觉得那这一天我做什么呀，因为自己觉得她用了孤孤单单的，家人又不在这儿，我们能感觉得出来这个女孩子可能自己待着的时间不知道做什么更好，或者说他还没有找到自己让自己有乐趣的这样的一种独立的能独享时间的方式。这个其实也是成熟与不成熟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标志哈，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能够独自安排自己的时间， 能够和自己独处， 对， 我能有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丰富， 也能享受自己的那段时间。比如说她的男朋友可能就是这样的，自己可能无论是会朋友啊还是自己的一些爱好啊，她希望有这样的空间哈。而且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也有男生问过我们说我的女朋友太独立了，我女朋友这个总是独享自己的时间，总是觉得我跟她在一起她没有那么热情哈。也有女生是这样的，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上男生会更突出一点，就是男孩子包括成家以后的男性其实都是蛮渴望有 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的。 嗯， 那我记得在我们节目中后台也有男性是这样说的，说老婆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了，我给他们花钱送他们出去让他们旅行一下，我特别享受就这十天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光，是吧？就是这一我觉得哎呀好像回到我的婚前了，我这个和朋友打电话聊聊天啦，我跟朋友去见个面吃个饭啦，我一个人在家里看看我想看的电视啊，我想看的电影啊，而这个空间感觉享受是很舒服的。当然可能十多天以后会思念老婆孩子在身边的时光了。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哈，人会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也会想念一个人的自在，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一个人能独享生活的话，其实两个人会相处得更好。 一个人在独处的那个时间其实是一个自我修整的过程。 对， 我把自己调整得好好的，然后把我情绪然后我自己喜欢的事儿，其实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修整的过程，自己准备得好好的，然后再投入到那个亲密关系当中去，对两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恋爱这个事情啊，既要花时间保持很良好的恋爱关系， 嗯， 得有一定的互动，得有接触，那么这确实是恋爱的内容，你才知道哎，对方是不是我合适的人呢，我和对方之间更多的了解啊，相互之间经历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事情，无论是吃饭啦还是逛街啦，那每一件事情都会让我们彼此可能有加深了解的这个可能哈，这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如果在恋爱当中对方要求有自己的一点点空间的话，其实我们也换位去想一想，我们也想一想，在他想有自我空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独享这一点点时间。 嗯，作为我们这位朋友提出问题的这位女士，是不是可以在这儿也考虑一下，哎，我的这时间我完全放在他身上，我是不是没了自己想要的自己的生活了？ 嗯， 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我以前喜欢的那些爱好、那些兴趣，以及我之前一直没时间做的那些事儿，给自己每周也挤出一天的时间去安排自己的那些喜欢的事儿，让自己有成长、有发展，让男朋友也有休息。 嗯、对，哎，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你没有觉得对方是你的负担，就是你所说的哎，我想独处，我想独享空间。有一些人是觉得我和你在一起我觉得太累了。 嗯 啊，但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两个人可能就要调整到底为什么对方会让你觉得很累。如果说我和对方在一起我也很享受，但是同时我也希望我有自己的空间我能享受，这个就很好，是吗？ 给对方的空间同时就是一种最高水平的尊重。 嗯， 我给你空间，你自己可以做你自己选择的你喜欢的任何的事儿，是吧？然后我呢也把自己生活安排好，两个人这样就能在一块儿待着特别的舒服。 嗯， 不累，舒服就是最好的人际之间最好的一种关系。 嗯， 一种状态。 哎，真是两个人如果都待得舒服，当然现在这个女孩子可能有一点点觉得不舒服。那么和你的男朋友可以更多的交流，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的男朋友和你待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你们彼此也都很享受的话，那你可能也要给他一定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要减少分歧的话，还要充分的去理解他，比如说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很喜欢有自己的一段空间呢，在这段空间里边他都想做什么呢？如果他只是很正常的，比如说会友啊，他有自己的爱好啊，他要去健身啊，这些事情哈，那么你也可以在这段时间里边建立起自己的一些社会关系，也学习着让自己独享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哈。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再看下一位问题是说一个女生，她说我表白了，表白呢被拒了。 哦、 那么 被拒啊， 被拒了，自己当然是很沮丧，但是拒了之后呢， 有那么几天的时间，他基本上没有搭理我。我们俩是同事。 哦。 但是到上周呢，他又主动的给我发了微信，他说：“咱能不能都别不自在了？大家还是好同事、好朋友，行吗？还像以前一样。其实我还挺喜欢和你聊天的。” 嗯。 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是对我还有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不甘心被他拒啊。其实和他在一起，我很挣扎。一方面呢，想见他，想和他像好朋友一样，也就是比同事的关系更好。但是另一方面，只要一和他聊天说话，我的脑子里想的都是，为什么他会拒绝我啊？为什么他不能做我的男朋友啊？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纠结，近了吧，我自己觉得现在挺受伤的。不近吧，我自己又不甘心。我想问问哈，这样的关系该怎么处？ 嗯，办公室里表白是特别有风险的一个事儿，是吧？ 对， 我如果成功了，那当然好。但是很多人是有这样的经历的。那我表白成功之后，我们俩还要继续装的风平浪静，好像彼此没有那么亲的关系，没有这层啊，这个恋爱关系一样，还让工作得正常继续。还不要受我们这个感情的影响。如果遭拒了呢？像这种我们这位朋友遇到这种情况，那恐怕两个人在一起连工作都不自在了，以前正常能沟通的工作都没法顺利进行了，以至于这位男士这几天绷不住了啊，来主动的去向这位女士发个信儿说，咱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好同事啊，那种关系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他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周围的良好的同事关系。可能他，我至少从我这儿感觉到的，他好像不是要向你表示他回心转意，希望跟你一起回到那个恋爱的关系。 我也感觉是，如果是男生这样回答的话，男生因为通常还是挺理性的哈，如果他的拒绝是比较明确的拒绝，比如说这个，我妈不让我现在考虑谈恋爱的事儿，比如说我现在想把这个心情都放在工作上，那很有可能，要么就是他心有所属，要么就是他真的觉得两个人不太合适，只能做同事，就是这样，但是他又不愿意两个人很尴尬，所以他提出，哎，我们还像以前一样行吗？别那个谁都不理谁，在一个办公室怪别扭的哈，是挺别扭的。但是这个女生她讲得很对啊，靠近了，我要像以前那样还和你说话，我这个我心里面，女孩子就是这样的，女孩子这个她那个小火苗还在心里呢。她虽然这个被拒了一次，但是只要稍微一和你亲近，这个女孩子的幻想可能又来了。说她是不是她因为曾经有暗恋过办公室同事的女生，就这样告诉我，比如说跟我说孙妍姐。他今天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一般他都不叫我，他今天突然叫我说，哎，要不要一块吃饭啊？哎呀，他是不是对我有意啊？就是这么一点点小事儿，在我们看来是同事之间最普通的事情，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暗恋人的眼里都会被放大， 这就有特殊的意义了。哎呀，这个真的是很多，刚才这个例子特好，很多的这种我们。不管是女士暗恋男士，男士暗恋女士，可能都会觉得，哎，他看我这一个眼神好像都跟看别人不一样。我就会觉得有很多的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些啊假设就出来了。当然这未必是真实的。我其实更建议你，如果有机会能和他先回到那个同事之间好好交流的那个状态。如果有机会呢，彼此又都能很冷静的去单独去聊聊的话，我觉得有机会去跟他聊聊你的现在所想，以及他究竟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他说的已经很明白了，但是如果有机会的，我希望你们还是见面能在一起单独坐一会儿，能把这段感情做个更好的完结，画个句号，也对自己有个交代，这事儿就到这儿了。因为在办公室这个工作关系当中，表白的风险就是可能会影响工作。如果你还很觉得这个工作对你很重要的话，这个关系一定要把角色重新定位好，摆好位置，因为以后的工作还要继续。 您说的是，所以你可能要真的收起自己的那些幻想，那么这样的话，在和他接触的时候，工作中接触的时候，你不会 让自己想太多，也不会放大那些所谓的信号。那另外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要随你的心，如果你觉得跟他靠得太近了，你还会难受，你会翻来覆去的想白天他的一句话，晚上你都要睡不着，那么你可以和他远一点。其实大家做同事也是分层的，同事之间的距离也是分很多层的，有一些同事就是公对公的，大家办事就是了，只要相互不会有一些让别人感觉到的那种尴尬和别扭，那么工作上的事情相信大家交接上一个成年人的心态，公是公，私是私， 是有能力处理好的， 应该有能力处理好。你可以把一些私人的关系，比如说你们过去可能是特别好的同事，你们可能过去你们会彼此，特别是你可能会还会多一些机会，创造一些机会在一起，比如说吃饭呢，这个哪怕是工作餐啊，这样的时候你以后可以同事是同事，但是如果你觉得近了，同事的关系近了让你不舒服，比如说再单独出去吃饭让你不舒服啊，假如哈，你就可以稍稍远一点，是吧， 对自己有个要求，我让自己尽量不要再有太多的幻想在这儿再滋生，不要死灰复燃，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 另外有一位女生结婚了，结婚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她说我啊就是那种付出型人格，在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啊，我就是那种特别愿意对她好，本来我不会做饭，但是呢她就说她特别喜欢吃她妈妈做的饭，然后上一次春节回他们家，整个那个春节我自己就是天天跟他妈学着怎么去做他妈拿手的那几道菜，然后现在呢我们自己的小家中我就给他做饭啊，他的衣服当然都是我洗，家务活都是我干，付出的过程中我挺开心挺快乐的，但是一年半以来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他越来越什么都不愿意做了，而且他越来越觉得我做的这些好像过去他还说谢谢老婆，老婆真好，老婆你是天下最好的老婆，现在这些话都没了，他反而会有一些挑剔，比如说这菜你做的还真不如我妈，比如说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要穿那件衣服你怎么还没有送去干洗，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天天围着他转这种付出好像出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惯着他了，这是我妈说的，我妈说让我从此以后别再惯着她了，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啊，我是不是已经惯坏她了， 这个娘家妈说的就非常对啊，她给她惯坏了，她直接就把她放到了这个，把自己放到了自己先生的这个妈妈的那个位置，我来照顾你的一切，衣食住行无不分巨细，所有的事儿她全管了，全负责了，那我们经常看到啊，孩子被妈妈照顾得越好，这个孩子对妈妈的态度越不好，经常会对妈妈发脾气，哎，挑三拣四，就这个关系就特别像我们这位朋友他家里的这个关系，简直是把自己的先生给惯成了一个，重新惯成了一个大男孩或者说小男孩，要想让他成为那个他应该的那个和年龄相符的那个男人，就要让他去承担自己该做的那些事儿，因为他不光是要变成一个男人的位置，他还要承担丈夫以及父亲或者将来更多的那些身份，如果这一步他都成不了的话，以后他永远他都是在家里那个，虽然年纪很大也会是在家里那个任性发脾气不可理喻的那个角色。 所以这个付出哈，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能付出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付出也是聪明的话就知道不是一味的付出只让对方去享受，这个确实就像是惯孩子，是吧，我们也都知道孩子惯着惯着也能惯出一身毛病来， 是啊， 那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惯着惯着也能惯出一身毛病来，那两个人的生活是，如果你是在生活中让他也感觉到他在付出的话，其实这个生活他才觉得更有乐趣， 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是这个家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做家务也好，做饭也好，还有各种为家里比如说装修设计，如果你全能干了，你是特别强一个女强人啊，那这样他就会慢慢的学会躲在你身后懒懒散散的啊，事儿也不着急，油瓶倒了都不服，那将来 你的责任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直到你得有一天你对他烦了，就像现在这样，你觉得他怎么什么都不干，他简直就像个啊不领情，然后又废物啊，什么都不会干了，那只有自己受累，自己在后悔。娘家妈说的对，咱们别继续管他了，让他回到他该承担的那些责任当中去，让他去做自己该做的那些事儿。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比如说像现在这个丈夫已经是这样了，这个妻子怎么要妻子明天开始就突然说我不给你做饭了，我也不给你洗衣服了，我不把你衣服送去干洗了，这也不成哈，这也不对。这个怎么样能邀请这样的丈夫也参与到活动当中呢？就是怎么做能做得更智慧一点，更聪明一点， 就跟妈妈带孩子一样，特别容易让孩子能够成长，自己有积极性的去成长的一步，就是咱们先得学会示弱。我做的没你做的好， 嗯， 你随便做做就比我做的好，及时给他鼓励，就像夸小孩一样，那么去夸他的先生，我觉得这条路是非常可行的。 嗯，你可以先找一找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是你先生可以做的， 是他的特长。 对，特别是家里边的一些男人应该做的活儿，对吧？让他来做。有一点什么小小的修理啊，哪怕什么抽屉上的螺丝掉了， 是他 说家具上的螺丝掉了，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小事儿啊，你都让他来做，他一做你就夸他，是吧？ 在这过程当中还要克制住自己，哪怕自己2分钟就能办成的事儿，忍住先不做。让他慢慢的是去花10分钟半个小时去做，咱们也要耐住性子慢慢的去培养。从以前啊这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到你想给他培养成的那个样子，这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定要自己要节制，有耐心，有信心。 嗯，我觉得有了觉察也是一件好事儿， 嗯， 就是现在觉察到，才刚刚新婚1年多的时间哈，就已经觉察到了，那我们就慢慢来。把你想要的那个模式，比如说两个人都参与家务，彼此都会付出，你也要给他机会，告诉他他为你做一些什么你是开心的，这个是在彼此付出当中也是很重要的，把你的需求告诉他， 对， 是吧？ 清清楚楚的告诉他，给他目标让他去做去执行，然后及时的鼓励， 就很重要哈。 对， 好，谢谢张冲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都是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可以讨论的。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是解答各位问题的咨询，周六周日是一些有关情感故事啊，还有很好听的音乐和大家的分享。那么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四度。总的来看，明天早晨气温较低，早间出行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另外，明天天气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我可以看到各位的问题。那么现在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我们微信后台，会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讨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张冲老师，也是一位女性问到的问题哈， 我们来听听。 嗯，她说我和我这个丈夫呢，我们两个人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同学加老乡，关系挺好的。那时候啊，我们一开始没有谈恋爱，他那时候其实喜欢我们的另外一个老乡，另外一个女孩，她老跟我说另外一个女孩的事情，我也能感觉出她对那个女孩特别的上心。那时候呢，其实我心里是喜欢她的，但是因为她先告诉我她喜欢另外一个女生，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只是在她旁边扮演一个老好人的角色，经常听她跟我说一说她对那个女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心情吧。后来那个女生很明确的和我们学校的一位研究生好了，她自己也特别伤心，特别难过。有一段时间呢，我就经常陪着她，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就一块儿在食堂吃饭啊或者说一起去自习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多和她说说话。我当然也是借着这样的机会，主要是能和她多待一待。后来呢，我就主动的向他表白了，因为知道他那段时间特别的难过，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他的。他一开始呢，有一点拒绝我的意思，但后来一段时间呢，他就答应我了。我知道，其实他当时也是觉得自己和那个女生没有什么希望了，我们又是一个地方的，像我们回家啊什么的都能在一起，可能也是出于这些考虑吧，他当时就同意和我好了。但是和我好的这个之间哈，我自己就觉得他也在做努力，可是呢，他对我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像他跟我描述过的他对那个女生的感情，而且那个女生在我心里边就变成了一个心病了。有一次那个女生主动的找我们俩说春节的时候要不要一起回家呀，我心里边就特别的别扭。现在呢，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但是我总是会想这件事儿，我总是会想他其实更喜欢的是那个女生，而且我会发现他只要稍微对我一疏远，或者对我一有一些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我心里边的那个结就会更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这是一个听起来啊，是不是感觉是一特别励志的故事。 然后， 哎，我喜欢的一个女神， 就好像如果以我为例啊，我喜欢的一个女生，开始她并不喜欢我，我一直在她身边陪伴她，花自己的时间啊，用心的去陪伴她。终于有一天，我的机会来了，我们俩最终走在一起，结婚了。我听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在我的心中又隐隐的对这个女神又有点儿啊，她其实最喜欢的是另外那个人，当初她喜欢那个，我永远不是那个最好的。我会有这么一个在他面前会有一个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低他一头似的那种感觉。现在啊，那位叫什么啊，我们之前的男士喜欢的那位女士又主动提出来三个人能不能在一起回家是吧， 春节回家。 春节回家。 对，不是。不是现在提出来，他这个女生就举例说，有一次那个女生提出来过，比如说要三个人一起同路，可能也就是 顺路的事儿， 对，顺路的事儿。但这个女生也会很在意， 很在意， 非常非常的在意。她毕竟知道自己的这现任的这个先生，曾经在心里边一往情深的爱过那个女生哈，这个其实我觉得谁心里都会有别扭。 是啊， 真的，谁心里可能都会有别扭，就是很难有人做到说啊，我不在乎你以前一往情深的爱过别人。当然，有些人的个性是可以的，开开玩笑，甚至拿这个事情幽默一下。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女生啊，都得到了她的丈夫了？也就是说，其实你的丈夫最后还是和你在一起，还是娶了你，你为什么还会那么介意那个前任？而且那个前任都没有开始， 对，从来就没有开始， 对，从来都没和你丈夫开始，你为什么还会那么介意呢？想问一下。 这个你可以自己先考虑一下啊，当初你丈夫是一个单身的男士，未婚的男士的时候，他的那位所谓的前任都没有给他机会，你现在都已经结婚了，那位所谓的前任怎么能再次给他机会呢？他们还有可能吗？可能性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心里不能够确定你的先生对你是不是也一往情深，是吧？ 根源是在这儿。 根源是在这儿。 觉得先生对自己的感情并不是特别纯粹的，或者说只有他的前任的那个多少分之一， 有可能是这样。但我觉得人的情感是一段一段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心里边都有过对某一段人、某一段感情或者某一个人一往情深的时候， 刻骨铭心的， 对，都有过那样的时候。但是很多人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选择，我们没有能够和那个让自己一往情深的人走到一起，我们最后娶了我们的生活伴侣，嫁了我们的生活伴侣。这个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两种感情真的要去可比吗？其实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一个可比。那时候那样的一种这个求而不得的感情，有的时候在内心也会被放大。对，因为求而不得，所以他天天都会惦记着。但是要知道，他可能最后都没有能够和那个女生在一起，那个女生都没有能够选择他。在他的心中，你和那个女生已经是完全不同了。那么他娶了你，他和你在一起，你们在生活中，其实你要想让你自己内心更安宁的话，应该是你们俩现在生活的越来越亲密。你就会发现，其实过去的那段感情会越来越淡，在你心里也会越来越淡，是吧？ 没错的。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跟我讲过这样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他也是在高中阶段特别喜欢一个同班的女同学，追呀追了很长时间也没能追成。大家现在都过去都这么多年了，要说同学聚会了啊，快四十了，我们都大家在一块儿来跟高中同学一块儿吃个饭聚个会，好多年都没见面了。好好的精心的打扮自己啊，衣服穿得很精神，发型整得很那个很光鲜啊。 明白。 到那儿去了呢，一见面，这是我那个以前朝思暮想的那个梦中情人那个女神吗？她已经完全不是当初那感觉了。当时我没追上这个人，她对我来说，她就简直就是被放大的一个女神的符号，她就是我的天。好，终于这么隔了这么多年过去，再一看，物是人非，她完全不是 当时的那个了，我只是对当时那种感觉刻骨铭心，而并不是真的对这个人。发展到今天了，他已经变成这样了，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很回味当时那个初恋的那个感觉，恋爱的那个过程。 对，所以啊，其实如果哈，这种难受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你能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样能够让你和你先生现在的关系更亲密更紧密啊，你会发现如果你自己心里很笃定你先生和你的关系以及对你的那份情感，你就会慢慢的把之前的那些事情慢慢慢慢的就放下了，是吧？ 甚至可以当个玩笑和先生一起去聊聊天， 对， 去说说这些事儿。我们要有自信，感情自信。 对，至于那个女同学那个老乡再来靠近你们的时候，如果你确实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告诉你先生，你说因为我都知道你以前也喜欢过他的，我心里有点小小的醋意，咱们能不能不跟他一起回去啊，咱们就找个理由可以吗？也可以啊， 非常好， 就这个话就直接说了就好了， 因为在你们俩面前他永远是个外人。 对，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这个张春老师这句话说得很好，这个感觉要找对位，你跟你先生现在是家人，他是过去了的那么一段，对于你们俩来说完全是外人，是吧？ 对的。 下一位是一位丈夫，他说跟你们说一下哈，我老婆这人啊太能花钱了，我现在呢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工作，我老婆啊这个每个月就挣3000块钱、因为我老婆学历不高，那么只是做一个小的一个职员，我也没指着她挣钱哈，我自己呢觉得发展的还行吧，反正一年我自己能挣个30来万吧，30来万挣自己挣的这个钱呢基本上全都交到老婆手里了，我也就留一点零花钱。但是我就发现我老婆这个人太爱花钱了，她真的是觉得钱不是自己挣的，一点都不心疼，什么都买。每天我们家都有快递来敲门，网上买的东西特别的多，逛街也买。她这人啊还大方，经常是她跟她妈他们一起出去逛街，她要买单，她跟她的姐妹们一起出去做美容，她也经常请人家做。所以呢每个月我问她花了多少钱，我会发现她花的钱啊基本上是我给她的钱她都能花了。 月光。 我跟她说咱得存点钱。她说存不下啊，就挣这么点钱怎么存啊，我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我觉得也不少啊。应该存一些钱的，他太爱花钱了。我说了呢，他还说我小气。他说男人赚钱就是为了给女人花的呀。我挺宠着他的，我也不是那种特小气的，但是我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啊。一个家怎么能没有积蓄呢？我也曾经跟他说过，钱不交给他手里了，我只交一半，另外一半我存起来。他就跟我哭闹，我该怎么办呢？ 这女士说的理直气壮，男人挣钱就是给 女人花的 ， 对，好多男人，好多女人都有这个想法。 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而且让一个男人感觉特别幸福的一个事儿就是，我挣了钱，我有能力挣钱给女人花，给我的女人花，是吧？给我最亲的人花，其实这是特别幸福的一事儿，对双方都是特别幸福的一事儿。但是毛病出在哪儿呢？我们这位男士啊，他把自己全部收入，很乖的一个老公啊，全都大部分都给了自己这个不善于理财的这个太太，让她去管理。你让一个小朋友拿着这个这什么呢，拿着非常危险的这个，是吧，危险的武器，其实这事儿是对小朋友的一个特别大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这个家庭的不负责任。 就是您觉得一个不会理财的女人拿着家里所有的这个财物，基本上就像是小朋友拿了个武器一样，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你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如果他不太擅长去做这些理财，家庭的规划，未来的发展，做这些事儿的话，那您就得把这事儿评估好，这事儿由谁来做更合适就由谁去做。他在家庭当中能负责一些，比如说家庭的你可以给他一些满足他所认为自己必须的那些东西的花费，我觉得作为先生来说也可以交代得过去，是吧？别让自己太太委屈着。但是大笔的钱还我觉得还是由您来管理更好。如果您觉得这工作不好做呢， 我倒不是教您说瞎话，善意的谎言可以有一些技巧，可以有，比如说自己业绩啊，收入啊，不比往年了。你帮我一起，咱们来渡过难关。我可能交到家里的钱要少一点儿。您留一部分自己去管，或者是投资理财啊，或者是做什么，以备不时之需。对家庭，这叫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尤其是特别爱花钱的那个篮子，可能会更好。 当如果你理财了，给家里边还这个。因为理财还有了一些更多的进项哈，你的妻子就能理解你的苦心， 还会支持你， 对，会高兴了。所以你要跟他讲这个道理，就是说一个家庭确实是要有一些存款的。 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要孩子的计划啊，什么这样的一些计划哈？ 两个人定一个计划，两个人共同愿意去完成的那些计划，而且可以像我们公司做报告一样，我们做一个。数据非常明确的做个饼图啊，做个什么让他看看这一年我们花费在各方面的这个金钱都会花在什么地方上了，让他自己有一更直观的感觉。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丈夫，这个丈夫让他苦恼的事情是这样的哈，自己刚刚当了爸爸了，那这样的话呢，自己的父母呢就来到现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来看望刚有的这个小孙子哈， 孩子的爷爷奶奶来了， 对，来了，岳父岳母是本地人，妻子呢也是本地人。然后岳父岳母呢就不同意这个自己的爸爸妈妈哈和他们小家同住。因为岳父岳母说这个女儿刚生完孩子，怕万一有点什么矛盾啊什么的，让女儿心里边不舒服不痛快等等，这些说生活习惯上呢也不搭。我就问我妻子，我说是不是你像你的父母说的这样的话？妻子说我表示过。因为人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婆婆和儿媳妇之间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我刚生完宝宝，我不希望出这样的情况。我欢迎你父母来看咱们家的孩子，因为毕竟这是他们的孙子，但是我并不希望他们住到咱们这个小家。这是我妻子说的话。一方面我觉得挺难受的，挺别扭的，不知道怎么和我父母去沟通这件事情。那另一方面呢，确实是很爱老婆，再加上孩子刚刚出生，这才十多天的时间，那么我也不希望起冲突，于是我就求朋友帮忙，让人家借了一个空房子，然后呢让我父母住到那儿去。但是呢我父母这边呢也是这样，我父母就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特别是我妈妈。我妈妈觉得他们家人不尊重我们这一方，觉得我妻子呢对他们也不够尊重，甚至不让他们住在家里等等这样的一些话。他们到我那个家里去抱孩子的时候呢，都不怎么跟我妻子说话。那我妻子就觉得更加印证了他之前的预判。现在啊，家里边就很难受，孩子才出生十几天，妻子呢躺在床上不理我，我父母到家里去呢抱着孩子也不理我妻子，我岳父岳母也给我压力，说这样的话还是让我父母尽早离开吧，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再受委屈。我不知道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我相信每一个男士都希望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妻子以及他的家人都能相处得特别好，但这一直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未必，很多家庭未必真的能相处的那么融洽， 对， 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家庭未必能相处的很融洽，如果天天生活在一起的话。那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分个轻重缓急。妻子的那个做法，来了就直接就说他不应该住在我们家，然后就和自己的父母说让自己的公公婆婆就趁早赶紧到其他的地方去住。我觉得这个首先做出了这么一种不太友好的这种 态度呢，也可能是这件事儿的起因，但是是可以原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出生十几天，孩子刚出生十几天，这会儿正是这个产妇身体非常虚弱，情绪也不好，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产后抑郁的这些情绪在里边，所以她这会儿的状态不是她最好的状态，她现在所处理事情的能力也未必是最佳的那个状态，所以在这会儿先不要和自己的太太生气吵架。这个时候如果造成了他的情绪不好，恐怕对孩子、对这个家庭、对双方都不好。 嗯， 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先要让母子先情绪先好，让他们先能正常的生活，别受太多外界东西影响。作为先生在这儿已经看到了这两家人确实是不是太适合，就是这么融洽的生活在一起，没有这种这么好的条件，那就可以从我这儿来说，从这个男士这个出发点来说，我可以主动邀请我的父母啊，您在那儿，我给您租了个房子，您可以每天来过来看看孩子，但是照顾这母子啊，这些事儿还是由公公这个岳父岳母让他们去干，可能会更合适，会更好。毕竟在这儿是人家啊。媳妇儿家的主场，又是人家是本地人啊，公公这个岳父岳母也是在这儿照顾女儿，可能会更方便，也是为这个家庭会让他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说服自己的父母，至少这个时间段，咱们先不把事激化，先眼前先把这事儿先这么先过去，以后慢慢再说。 这个家里边的这些事情啊，确实处理起来还挺需要一些高超的技巧。关键人物是您和您妻子，您的那些心情，因为这个老人家可能就是这样的，大家现在是都有了一点小情绪，都有一些小情绪，这个男方的父母也是心里边不痛快，你看抱着孙子看都不看儿媳妇一眼，那儿媳妇呢可能是很委屈的，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 给你们家立了这么大的功 对你们抱着孩子你们连都不跟我多说一句话，但老人家也很委屈，我们大老远从老家过来看看我们的孙子，你看你连这个你的家，我儿子的家都不让我们住，是这种哈。再加上这个岳父岳母在里边的一些掺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和妻子之间， 对， 是吧， 他们俩才是这个家庭的核心， 而且最好说话的也是夫妻俩人，两个人可以说一些体己话，可以告诉妻子自己心里边的那份为难，自己心里边的这样的一些夹在中间的这些委屈，也可以告诉妻子你对妻子的那份理解，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来交流的。 是是是，夫妻之间这么亲密，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呢？ 对， 而且作为媳妇儿，如果又之前没有和公公婆婆有那么感情又那么好的基础的话，来了直接让公公婆婆去照顾她，直接照顾她的起居，生活在一起，作为儿媳妇儿会有很多的不适应，而且还是没法去直说。对于她来说，那这是一个特别特别让她烦恼的事儿。咱们眼前先把媳妇儿照顾好，先把孩子照顾好，其他的事儿咱慢慢处理。我觉得未必是媳妇儿不孝，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她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委屈。 对，就是可能老婆讲的也有道理啊，也有因为她的担心也有道理。确实，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很多，但是处理起来如果没有处理好，也会挫伤老人家的那份内心的情感， 是， 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已然是如此了，想办法积极的来修复，两边多说好话， 是， 然后和妻子之间呢能够说说体己话，能够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妻子这个还能和你交流的时候，两个人家里没有外人的时候，孩子也睡了的时候，那和妻子好好说一说，说说自己心里的这些感受。女人的心都是蛮软的，如果你能把你的那个小委屈说出来，你的妻子和你感情很好的话，一定会体谅你的。 对，一边把太太照顾好，一边去跟她聊体己话，人心都是肉长的，是吧？ 对， 一切都好商量。 对，就是要靠沟通嘛， 靠沟通。 好，谢谢张冲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您的情感问题或者您周围的亲朋好友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您就可以